might be Ish Kate.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 同你深深呼吸, IBHK 2台, 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IBHK 1台, 网络正经台。 Hello, 我是陶杰。 你現在收聽的是 IBHK 網絡電台， 祝 IBHK 網絡電台 講真話， 講真相， 以及永遠不會關麥。 你現在聽的是 IBHK 1台 網絡正經台。 地震高崗， 一派西山千古壽， 满潮大海，山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J。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市。对于中意旅行嘅人嚟讲，旅行嘅意义就等于人生嘅意义。 旅行的时候，你所见的人同你所见的事，都是你人生值得回味的记忆。好旅人，一个节目，让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故事，细味每一段的难忘经历。 IBHK网络电台，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 法拉、Jackie，好旅人。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逢星期一晚8至9， 听实 IBHK 正能量大爆发， 主持Andy 法拉。 Hello， 大家好啊，咁我哋久违咗嘅正能量大爆发咧又翻嚟啦。咁大家都知啦，咁我本身咧都系参与一啲嘅义工活动啦。咁喺义工活动入边，其实一个机构咧就组成一个活动咧，其实都需要好多人力物力嘅。咁当中梗系有一啲人会去 in charge 成件事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好荣幸啦，请到苗圃行动全信及 筹款部嘅部长阿 Rita 咧，你都同我哋讲解一下咧啲活动啦，点样去筹划啦，又或者讲下佢点样加入呢一个义工行列。咁早晨啊 ，Rita， 早晨啊，大家系啊，咁啊，其实咧我唔应该讲早晨嘅，我哋呢个节目出街之时咧系夜晚嚟嘅，不过而家早晨咧我惯咗讲早晨，唔好意思啊。咁啊 ，Rita， 咁我想问下咧，你加入咗义工行列咧，大概几耐啊？ 其實我義工開始做咧，我應該係我讀書嘅時候已經有㗎啦。咁我嗰陣時喺我自己住嘅區咧，我喺香港仔住啦。咁嗰陣時有街坊福利會，咁我以前細個就已經去做義工。咁當時最主要咧係服務一啲赤柱嘅家庭嘅。 咁跟住做嘢之後，其實就冇乜時間做義工啦。講真，我抌低好多年。咁但係幾多時候開始我返返去做義工呢？其實係我去參加咗苗圃行動一次活動之後，我好有感動。咁所以之後呢，我就即係對於呢個機構呢，有好多嘅參與。 咁嗰個活動其實係2009年嘅12月啦。咁如果大家記得咧，應該係記得2008年咧，曾經係呢個汶川大地震。咁苗圃行動喺之後咧就搞咗一個一年嘅活動，咁就叫做五一二助學行嘅。咁其實最主要咧嗰陣時都係為即係汶川地震之後嘅災後重建去籌款啦。咁我就好無意咧去揾到呢一個叫做 5.12 的活動，咁就係、是、其實我最主要嗰陣時咧，係曾經喺唔知咩嘅途徑係聽過茶馬古道呢樣嘅旅行活動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啊，茶馬古道幾得意喎，係啲咩嚟嘅？咁啊揾下啲資料，咁知道咧苗圃係曾經搞過。咁但係當年我已經係即係，咦，原來已經行完啦人哋，咁啊遠差一面。咁啊，但係就見到佢5.12咧，就去呢、這個聖誕節嘅時候咧，去呢個惠園去步行。咁我諗，咦，都幾有意義喎！我又未試過喺冰天雪地之下，究竟步行係點嘅咧？咁當年就參加咗。參加咗嘅時候咧，當中咧，我哋即係其實幾日嘅旅程咧，全部都真係喺落雪嘅情況之下步行嘅。咁我記得第一日咧行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落雪。咁啊，一整天咧喺-10几度之下咧，係行咗一日。 咁落雪佢好深嘅落雪定係點樣？ 佢係好啱啱落雪啦，嗰朝開始落。 哇，都幾凍喎！如果咁樣， 係啊，其實嗰日我真係完全冇呢個心理準備咧，要喺冰天雪地之下。下晝咧係凍到我以為啲腳趾甩曬噶啦。 跟住咧， 咁就行完之後個感受好深啦。跟住因為喺路途當中，我哋其實都見到當地嘅居民都係咁行。佢見到有個嬸嬸啦，佢真係抬住即係孭一個擔挑咁孭住兩桶水，咁我就咁，咦佢行去邊咧？點解我頭先行嚟嘅時候我都唔見有屋嘅喎？咁其實佢哋就真係可能每一日嘅生活就係可能行一個鐘兩個鐘去擔兩桶水，然後翻屋企就係咁樣。咁所以對於當地嗰、那個即係生活情況咧，都好有感受。咁跟住就再去探訪呢個學校啦，因為我哋路程當中其實去過好幾間個學校嘅，咁亦都去睇過嗰陣時地震對於呢啲學校究竟有冇啲傷害啦，有冇啲損毀咁樣。咁見到啲小朋友咧好開心，咁都好大嘅感受啦。咁所以之後咧就更加留意呢個機構嘅。 哦，咁嗱。咁參加咗呢、這個後來就參加咗一個5.12啦。咁啱啱你講到哇冰天雪地咁樣嚇。其實你去嗰笪地方咧，你會覺得對你感受好深。咁跟住咧就加入咗苗圃啦。咁你都係入去嘅時候都係當初係一個好普通嘅義工啦。咁點解會哇？見你都唔係好多年前嘅啫喎，2009年咁而家2015年啦。咁啊6年內咁啊已經做咗呢、這個籌款部部長，後來再做埋傳訊及籌款部嘅部長啦。咁其實呢兩個組別咧，其實係負責啲乜嘢嘅咧？ 嗱，籌款部我哋最初參加嘅時候咧，其實我做部員先嘅，所以部員其實咧係協助翻嗰個部咧去做一啲執行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幫手啦叫做，因為嗰陣時其實咧苗圃行動裏邊嘅籌款活動咧，其實每一個籌款活動都係由義工去搞，咁其實職員嘅參與咧，只係咧係一個支援嘅角色嘅，咁所以你會睇到，咦原來即係幾有名氣嘅籌款活動，譬如行路上廣州啊，助學長征啊，呢啲其實全部都由義工去組織啊，去籌劃。咁我覺得哇，好神奇啊！點解啲義工都可以咁有能力去做到呢件事嘅咧？咁所以就當時咧就參與去呢個部會裏邊嘅一啲嘅即係協助工作啦。咁跟住咧，其實喺機緣巧合之下咧，就喺2013年咧就自己亦都係去籌劃一個活動嘅。咁之後咧，對喺參與呢個籌辦活動裏邊咧，係即係更加多嘅時間。咁跟住喺舊年嘅4月開始咧，其實就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做一個 marketing 嘅工作，咁其實見到會方裏邊咧，其實都需要做多啲，即係喺某程度上啦，對於嗰個品牌啊，等於推廣啊，其實可以做多加深一啲即係深化工作。咁就同當時嘅總幹事啊、執行幹事傾偈嘅時候咧，就係話：喂，你不如即係幫下手啦！我哋都需要多啲唔同嘅人嘅義工一齊去，即係一齊去諗下點樣做好啲啊！咁嗰陣時就即係膽粗粗啦，就 take up 咗呢個咁嘅工作嘅。 咁嗱，當你負責一個活，即係我哋籌款活動啦。咁因為好似你啱啱都講過有苗圃行動旗下都有一啲唔同性質啦，亦都有唔同嘅活動，例如挑戰12小時啦，例如助學長征啦、行路上廣州等等。咁當中係唔同嘅義工負責。咁你要你嘅角色係幫助佢哋去發展佢哋嘅籌款活動係咪？ 其實我諗我哋嘅角色咧，又唔會去支配佢哋去做呢件事， 嗯、 因為咧我哋都係義工主導啦。其實義工咧係有好大嘅，即係佢自己所可以發揮嘅能力啊，同埋程度嘅。咁其實苗圃嗰、那個即係理念都係盡量咧係將呢啲空間留俾佢哋。咁、 嗯、 所以我的角色係咩呢好似咦人哋乜都做晒啦咁你做咩 係囉。 咁就係有啲呢你一定要經會方去幫呢啲義工做、嗯、因為義工都係要返工啦好多時佢又可能朝頭早嘅時候冇時間啦又或者有啲嘢呢佢係經會要去做聯絡嘅譬如佢可能要 book 一啲場地啦尤其譬如好似挑戰12小時咁大型呢其實佢哋未必自己可以去到同譬如政府部門啦其他嘅大嘅義工團體去做聯繫，咁我哋嘅角色咧就要喺裏邊咧去幫手啦。咁我亦都會幫佢哋咧睇一啲譬如文稿啊，因為有多時佢哋真係業餘啦。咁一啲嘅文件啊，或者一啲嘅廣告啊，尤其我哋都有所謂 branding guideline 啦。咁有時喂你原來苗圃嗰個 logo 係咁嘅顏色，你用咗第二隻色唔得嘅喎。咁我哋就要幫手去做呢啲，即係少少啊協助佢哋，等佢哋咧跟翻曬一套即係都幾正式嘅工作程序咁樣咯。 嗯，咁咧苗圃行動咧，我所知咧都已經都好多年嘅歷史啦，咁都有20幾年啦。 係啊，23年噶啦。 係啦，我都未出世其實，我都想。咁咧始終咧一個活動即係活動團體啦，經過咁多年咧，咁因為而家大家都知啦，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慈善活動啦， 係啊，冇錯， 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慈善團體。咁你哋有冇諗過去點樣將你嘅苗圃行動去年輕化一啲啦，或者會做得更加多嘅宣傳活動咁樣咧？ 其實都有諗過嘅。其實我自己即係參與咗呢個角色之後咧，都有檢討一下，都諗緊。咦，其實苗圃行動過去佢當然咧，佢有一班好長期嘅支持者嘅。咁但係咧，似乎咧都有少少偏向於咧冇乜新血入嚟喎。咁又係要即係尋求一啲新血，譬如年青一啲啊，或者就算家庭啊，我哋都要諗一啲新嘅即係範圍啊，新嘅範疇出嚟啦。咁呢個唔係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嘅，因為我哋都要兼顧一班長期嘅參加者或者支持者，佢哋本身佢哋想要嘅乜嘢，同新嘅嗰班有冇一啲嘢，我哋可以做到一個 bridge 落去咧？咁呢個我諗我哋都需要努力咯。 嗯，嗱，苗圃行動咧喺咁多年啦，咁個理念咧就以我所知就係做一個助學國內嘅助學嘅工作嘅。 冇錯。 咁大家都知道咧，現在國內個經濟亦都起飛啦。咁喺籌募經費或者籌募一啲捐款嘅時候，有冇碰到一啲困難呢？例如啲人都話：哇！而家大陸咁有錢，使乜我哋捐啊？咁有冇咁嘅困難喺度啊？ 完全同意啊呢樣嘢，因為我自己去籌募我嗰、那個即係揾人去贊助我去做一啲步行啊嘅時候，我都完全發現呢個問題。好多朋友都話：喂，其實都好有錢啦、啊，呢啲。富豪落香港買嘢掃貨，佢哋好有錢啦，你揾佢哋自己幫佢都得啦。咁當然呢個問題咧，我覺得貧富懸殊咧喺唔同嘅國家，就算幾大都好咧，都一定有呢個問題。即係我哋去做助學咧，亦都係要同即係大陸政府嗰、那個即係所謂佢哋嘅政策啦，我哋都要即係緊接住。因為以前好多年前，譬如苗圃去成立嘅時候，當地嘅即係所謂教育政策咧都係未成熟啦，所以我哋先有個機緣喺裏邊。有一個即係咁嘅機遇咧，可以去建學校，咁亦都做咗咁多年。咁但係你睇翻今日咧，其實而家啲建學校咧，好多時本地嘅政府都已經做到呢一個角色噶啦。咁我哋嘅功能喺呢個咧，其實係越嚟越細，即係縮細啦。咁但係我哋都見到有其他嘅一啲嘅情況，我哋可以做嘅。譬如我哋最近就係做呢個兒童嘅福利院，咁呢個係一個新嘅項目嚟嘅。咁我哋都係緊貼住即係政府去嗰個政策嘅改變啊、發展啊，我哋去做。咁喺捐款上面係有困難嘅，因為好多人都會仍然有呢、這個即係嘅諗法啦。咁同埋即係尤其係舊年咧，有少中港矛盾嘅情況越嚟越嚴重。咁我哋都要去即係喺從中去諗清楚，我哋可以點樣去做呢個工作咯。 嗯，嗱，啱啱咧都講過咧，兒童院呢三個字啊嚇。咁其實兒童院是什麼來的呢？如果我們在香港聽到兒童院，就是覺得是我的曳啲啊，或者犯了事的青年人啊，或者小朋友，入這個兒童院的。咦，好像你說兒童院，那為什麼會發展兒童院這件事呢？ 正確咧就應該叫兒童福利院嘅。 哦， 嗱，兒童福利院同兒童院係唔同啦。 咁係有咩係有啲唔同咩唔同咧？ 嗱，香港好似你咁講啦，兒童院通常即、就、係、是。譬如屋企父母可能是反事啊，他们要入到去啊，或者个小朋友本身是在行为上面有些问题啊，需要短期入去。在国内呢，他们就儿童福利院其实等于我们香港讲的孤儿院。 哦、 oh. ，其實那班細路仔咧都係即係部分係可能即係父母傷亡啊，或者係冇咗父母啊，被遺棄嘅細路仔啦。咁有啲可能係即係父母可能坐監啊，咁就喺當地嘅政府咧就將佢即係轉送過嚟福利院呢邊嘅。咁有啲就係、是、所謂我哋叫特困兒童啦，就係、是、佢可能父母咧離開咗打工，或者係喺打工途中過身。咁家鄉咧係有親人嘅，但係可能啲爺爺嫲嫲好老噶啦，佢哋根本自己都冇能力照顧自己。咁、那個小朋友如果跟住佢哋咧，可能即係你諗下，即係可能就會喺嗰個山裏邊冇書讀啦，可能淨係執垃圾食啦，都呢啲咁嘅情況都有。咁所以其實咧，兒童福利院接收咧都係一班嘅孤兒為即係對象咯。 嗯，咁而家咧苗圃行動咧喺國內服務嘅即係可以講服務啦嚇嘅兒童院咧有幾多間啊？ 其實而家我哋咧係一間嘅，因為咧其實係即係嗱，國內嘅兒童福利院咧係好多，好多時咧都係政府辦嘅。咁而我哋今次喺雲南嗰間嘅福利院咧，係一個首間用官建民辦嘅形式做。所謂官建民辦咧，就係嗰、那個大廈，即係嗰個院舍咧，就係、是、政府起嘅。咁政府因為佢係即係同我哋合作已經係以往係好多啦，尤其喺建校同埋學生資助方面，咁所以咧佢哋就邀請咗苗圃咧一齊去參與咧去營運呢一個嘅兒童福利院。咁所謂營運咧，其實咧就係所有嘅員工啊，嗰、那個營運嘅模式啊，就係、是、由苗圃去自己去諗點樣做。 哦，嗱，咁啱啱咧都講咗一啲關於國內嗱，即係苗圃行動對國內嘅一啲方針啦，可以咁講啦。咁、有一啲助學啦，咁亦都有一啲兒童福利院嘅活動啦。咁喺一啲同國內咁密切嘅關係下咧，你有冇覺得有陣時都覺得哎呀，溝通都幾難嘅喎，同佢哋有冇啲咁嘅感覺啊？ 會有的。其實第一語言上面啦，雖然呢我哋都即係普通話緊嘅普普通通啦。我諗但係問題呢就係佢哋嘅理念啊，或者佢哋嘅做法呢同我哋係香港人好唔同。有一次譬如我講有一次我喺湖南回訪啦，咁我哋呢其實工作呢就嗰一次嘅五日嘅行程裏面呢，其實我哋要去回訪30间嘅學校。咁我哋其實之前咧已經分好咗，即係唔同嘅縣城啊、鄉鎮啊，分好曬㗎啦。咁每日咧大概係即係探訪翻2至3间學校啦，咁樣。因為路程遠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即係編排上面就盡量 group 咗佢一齊。咁但係咧有時原來，咦，其實喺實際環境之下咧，都唔係好遠嘅啫，可能開多一個鐘車就去埋。咁我哋咧就即係工作又快手啦咁。咁有一日咧，已經係做曬朝頭早要做嘅嘢啦。嗰日嘅工作已經做完，我哋就話：喂，不如做埋下晝，即係聽日嗰啲工作啦。咁當地嗰個接待嘅教育處嘅官員咧，就會吓嗰啲你聽日做嘅喎，點解今日做咧？咁講，即係佢會覺得定好嘅，咪跟住定好嘅 schedule 去做咯。咁但喺我哋嘅角度，喂，做得一日快啲嘅，咁我哋咪可以完成我的工作咯。咁所以咧，其實佢都最後同我講都係欣賞嘅，佢會覺得啊，原來香港人做事咧效率好高。佢話其實我哋都應該要學習一下咁樣。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咧，大家香港人同內地人嘅工作咧有啲唔同，喺磨合上咧係需要啲時間。咁但係當大家都有心做好一件事咧，咁其實嗰、那個最後個效果咧都係好嘅。 嗯，嗱，啱啱你講啦，就係、是、香港人同國內人做嘅，因為其實可能係文化背景有啲唔同啦。咁第二咧，其實我覺得就唔關國內事嘅。你啱啱講嗰個問題，因為其實全世界做嘢咧都唔夠香港效率咁快嘅。你基本上即使你去到意大利，你食個餐人哋都有排先上到個菜嚟。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咧，係我哋香港人做嘢個效率係好高。咁當你哋去到一啲國內嘅好似阿 Rita 咁啊，你去一啲回訪嘅活動啦，亦都會做一啲可能去考察啊等等，有冇啲case 你覺得真係好打動到你，或者亦都好觸動到你心靈咧？ 有的。我其實有一個地方呢，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去完那裡，我每一次每一年都很想再去，也都去令到我呢引起了為什麼我去旅行呢，我這麼喜歡去藏區。所謂藏區其實是西藏人，我其實這個又走回去2009年那個五一二藏學行。五一二藏學行呢，我們分開兩隊啦，咁我哋參加者咧喺最後一日咧就係翻去我唔記得係咪應該蘭州，咁但係咧其中有一個小隊咧，佢哋就帶咗一啲物資咧去到一個叫做下河縣嘅孤兒學校，咁嗰、那個去送咗啲物資過去，咁之後佢哋翻嚟分享就話嗰度咧係一個西藏嘅喇嘛，應該係藏族嘅喇嘛開嘅一間孤兒學校。咁佢裏面呢就係收容咗一班學生啦，咁就係真係嗰啲藏民佢哋遺棄嘅細路仔啦，有啲係可能父母即係過身啦咁。咁我最初聽嘅時候呢，我就覺得即係嗰度好需要幫啦，咁嗰陣時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捐錢，咁所以呢嗰陣時呢就係即係捐助學生嗰個生活費。咁呢喺幾年之後呢，應該係兩三年之後，就有一次機會呢，就是他們那個工作小組呢就去探訪這個學校，那我就很想去的，但他們呢都是三四人到，所以已經即敷了啦，那我算了下一次。那突然之間呢，其中有個組員呢就說他有事去不到，就有一個位就問我那你可不可以補上啊，那我說好啊，那我去啦。那去完那間學校呢，我看到呢很大的感受呢，就是那班小孩子其實居住環境很差很差，那院舍呢其實是一個舊的倉庫，咁就係個喇嘛咧，其實即係喇嘛冇錢㗎，佢冇乜即係冇生活來源，其實係化緣啦，同埋夠啲捐助。咁佢就即係去揾咗呢筆錢之後咧，買咗個倉庫咧，就改建咗一個學校啦。咁就嗰陣時，我記得去到嘅時候都差唔多70個學生啊。咁就男仔女仔逼曬落男仔間房，女仔間房。咁嗰陣時嘅環境好差咧，就係入到去咧就味好好難聞嘅味，因為啲細路仔咧瀨尿。咁賴完尿之後咧，啲床褥咧就攞出嚟曬一曬，就攞翻嚟用噶啦咁。咁變咗咧，空氣好唔流通嘅，個環境好差。 其實你個倉庫改建啊嘛。 係啦係啦，咁其實去到今日嗰、那個環境咧都冇改善得好多。咁當然啦，佢有改進嘅，因為有好多好心人咧就捐咗呢新嘅床鋪俾佢哋。咁啊，即係衞生環境有少許改變啦。咁但係咧，啲細路仔咧好開心嘅。佢哋咧係可能藏族人咧，佢哋嗰個即係文化有少少唔同啦。佢哋係好感恩啊，因為佢哋都係信藏傳佛教啦。咁佢哋本身有宗教信仰，咁所以咧對於好多嘢咧，佢哋唔係好埋怨噶。你見佢哋係每日都好開心。咁我哋見到嗰個細路仔嘅情況，呢大嘅就湊啲細咧，因為佢嗰個歲數個 range 都好大，佢由即係兩三歲啊，去到即係十幾歲都有，咁我哋見到嗰、那個即係環境咁差之下，但係佢哋係完全係好互相咁去愛護啊，好互相尊重，咁嗰個感受我係好深噶。咁所以之後咧，其實我每年四月咧都會去一次嗰度做探訪，咁亦都係即係加入咗佢哋嗰個關愛小組啦，就去幫佢哋手去做一啲嘅工作啦咁樣。 咁啱啱咧聽阿 Vita 講啦，去到一個藏族。即是藏族的可以说是地道的儿童院。 是啊是啊。 是啦、啊。那他们刚刚如果我听那应该呢整个经费呢都是由那位喇嘛自己发源出来。那他有没有会请其他的老师啊， 他有的。其实呢他们有些生活老师啊，同埋真的叫老师。因为他那间学校呢叫做孤儿学校。那其实他民办啦是没有政府的资助的。那所以所有钱都是靠自己。咁佢有啲有心人咧，佢幫佢嘅。咁我哋見到有啲係即係捐款係由南京啊，其他即係大城市過去。咁佢有老師嘅，但係啲老師咧，其實個團隊唔係太穩定，因為佢工資低。即係喺好多時，譬如而家啲後生仔去讀完書出嚟，佢哋去揾做老師咧，其實如果做公辦老師咧，有可能兩千零三，我諗三千啦咁樣嘅人工。但係喺嗰度咧，可能係即係。低好多咯，咁變咗佢哋啲老師其實，如果佢哋係冇心嘅，或者佢諗住係搭腳石嘅啫，短期做，其實佢嗰個流失率就好高。咁但係當然我都撞過一啲非常有心嘅老師，好似我上年去探訪嘅時候咧，其中有個老師咧，佢知道個學校嘅個經濟咧唔係咁好咧，佢係唔收呢個工資嘅， 哇，唔收工资。 系啦，咁所以我都觉得咧，有啲咁有心嘅人喺度咧，真系系一个福分咯。 嗯，咁啱啱咧听阿 Rita 咧就讲咗一啲佢因为参与咗苗圃行动而去经历一啲唔同嘅体验啦，咁包括一啲工作啦，亦都包括一啲嘅上国内嘅探访啦。咁我都知咧，阿 Rita 咧喺2013年开始咧，每年嘅12月咧都已经筹办咗一个活动嘅。咁呢个咩活动咧？咁我哋依家下一节翻嚟讲啊。咁啱啱我又听咗阿 Rita 咧就讲一啲藏族嘅小朋友嘅生活啦。咁我哋咧不如播翻首歌。咁呢首咧亦都系阿 Rita 拣嘅，就系 Beyond 嘅 Armani。咁呢首歌讲非洲嘅小朋友 嗱， 咁啊，咁都其实都个意义系一样嘅， 系啊， 咁啊，送俾大家先。咁我哋翻嚟咧就会讲下 Rita 喺2013年开始佢自己筹办嗰个活动，嗰究竟系咩活动咧？咁我哋再翻嚟同大家见面吓。 世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我向世界呼叫。 IBHK。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Hi， 大家好，我是长毛，我而家撑呢个 IBHK 网络正经台。 你依家听紧嘅系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对于喜欢旅行的人来讲，旅行的意义就等于人生的意义。旅行的时候，你所见的人和你所见的事，都是你人生值得回味的记忆。好旅人，一个节目让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故事，细味每一段的难忘经历。 IBHK 网络电台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法拉 Jackie 好旅人。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市。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逢星期一晚8至9，听实 IBHK 正能量大爆发， 主持 Andy 法拉。 Hello， 大家好啊！咁我哋咧啱啱咧就请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吓，苗圃行动传讯及筹款部嘅部长 Rita。咁啱啱咧，我哋喺之前嗰一节咧，咁 Rita 讲咗一啲佢点样加入呢个义工嘅行列啦，咁亦都讲咗一啲佢喺国内一啲助学活动上面嘅见闻啦。咁今日咧我哋请阿 Rita 咧，其实好似好想讲咧，佢嚟緊咧搞緊一个活动喎，係咪 Rita？ 係啊，我哋圣诞节咧就会上云南嘅。咁呢个活动咧叫做苗圃同乐行。咁呢个活动其实好点讲，个年纪好细嘅，就因为我哋2013年咧先係第一次搞呢个活动。今年咧就3岁啦，第三次。 係啦，第三次。第三次啊，2013第一年啊嘛，2014、2015、今年第2016。啊，今年都是15咗啊！ 你飛得咁快， 係喎係喎係喎，咁咧，我就想問啦，呢同樂行咧，佢一個助學都係助學噶啦，係咪啊？ 其實同樂行同其他活動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咧我哋主要嘅目標咧係幫水庫苗圃嘅兒童福利院，即係我哋頭先講啦，孤兒院咧，去籌募佢嗰個運作經費嘅。 哦，水库是一笪地方 嚟 嘅， 系啦。 哦，喺边度嚟噶？ 云南省嘅昭通市里边嘅一个水库县，咁其实都系一个好细嘅地方啦。 哦，云南昭通啊，咦，其实我有啲印象，之前咧咪成日话云南地震咧，昭通都系一个 其实 灾地嚟 嘅。系啊，云南地区其实都系地震大啦，咁但系水库咧就疏花到唔系太大嘅，即系。震源的地方，咁当然，但系附近如果有地震，佢有少少感受嘅，都感应到嘅咁。 哦，咁嗱，啱啱都讲咗，你哋今次去啦，咁其实就系帮一间叫做儿童院啦。 系啦， 咁呢间儿童院咧。是咪苗圃起嘅定系点样噶？ 嗱，头先都讲过嘅，呢一间咧，其实系呢间福利院咧，系当地嘅政府嘅建筑物嚟嘅。其实佢隔篱咧系一间敬老院，咁喺国内咧，我哋叫敬老院，其实等于我哋香港人叫老人院啦。咁其实佢有一座嘅即系院舍咧，就有3层高。咁当时嘅政府咧就将呢个规划咧就掹咗出嚟，唔做老人院嘅。咁跟住當時就因為我哋其實同雲南從昭通嗰邊嗰個政府咧，其實都合作無間，咁所以佢哋就邀請咗即係苗圃行動咧，就上去咧係即係有意思地咧，去將嗰個院舍咧就變為一個兒童福利院。 咁變咗個院舍就起好㗎啦。咁我哋入到去要做嘅就係招請一啲嘅員工啦，跟住就接收一班細路仔入去啦。咁樣最湯嘅時候咧，有三十幾日幾個小朋友啦。是有難度的，因為院舍本身不是為即是福利院的設計而設計的，所以間隔、使用其實我們進去之前是要執過的，即做過一些小型的改造工程才可以即適應到。現在的院呢就會是有禮堂、有飯堂、有活動室、二樓就是男仔宿舍，三樓就是女仔宿舍。咁就而家由即係2013年三十幾個細路仔到而家咧，就已經大概係66個啦。咁都有收一啲殘障兒童嘅，所謂殘障佢有啲係老殘啦。老殘其實我諗我哋喺香港人嘅叫法咧，就係可能小兒麻痹症嗰啲。咁佢哋係要坐輪椅啦，佢哋即係手腳係控制唔到啦，唔可以有自理嘅能力啦。咁因為喺即係內地咧，唔似香港啊。咁其實好多產婦咧，佢哋真係唔似我哋有。產前檢查，很多小朋友生了出來才發現有問題，所以其實他們沒有去處理，還有生了出來他又沒有錢去處理的時候，很多小朋友過了一個可以被訓練，譬如好像老闆的小朋友，其實如果你自細去即跟他們一起做活動做訓練，他是可以有少許自理能力的。但是呢現在我們接收的小朋友，他某程度上已經很大個，其實他們是不懂得照顧自己，咁我哋都盡量揾啲義工，即係幫手咧，去即係去嘗試培養佢哋去，譬如起碼自己食飯啦、可以用下即係個手用到力啊，咁樣其實都有進展嘅。咁我都見到係其實個會擺咗好多資源落去做呢件事，咁亦都見到好多義工咧好有心咧，即係香港義工上去咧係幫手去做呢件事。 嗯，咁呢間叫做水庫水苗啦，你哋成日話水苗啦。咁呢間嘅兒童福利院咧，接收嘅小朋友咧係由幾多歲至到幾多歲噶？ 我上去嘅時候咧，我哋2013年去嘅時候咧，其實個最細嘅小朋友咧係歲半至兩歲，最大嗰啲係16、17歲。咁今年咧就啱啱收咗個前一個月到咧收咗個 BB。應該得幾個月嘅啫，咁所以個 range 其實好大下嘅。 嚇、啊，咁 BB 哇個照顧真係有啲難度 嘅。係嘅，因為年齡層咧咁大咧，其實就你要嘅人手方面咧，譬如嗱頭先我講啦，有啲係老闆啦，有啲係智障啦，咁其實你嗰個人手咧，我就譬如如果我正常小朋友，我可能一個大人睇10個都得，因為佢哋小朋友係可以聽你講噶嘛。但係嗰啲智障啊或者係殘疾嗰啲咧，其實差唔多咧係一對二三咁樣，咁所以人手咧係都需要有特別嘅即係培訓啦，佢哋先可以識得處理。呢啲即系教导呢啲小朋友咯。 嗯，咁嗱，咁个营运经费咧，咁应该咁讲啦，营运一间咁嘅孤儿院咧，咁都需要好颇为庞大嘅人力物力啦。 系，冇错。 咁当然钱系一个好主要嘅帮到大家嘅嘢啦吓。咁你哋会就系呢个同乐行呢个活动咧，就系、是、为呢一间嘅儿童院去筹款啦。 系啦，冇错。當然一個活動咧，未必可以完全去即係籌到一年嘅營運經費嘅，咁所以會微波行動咧係需要其他嘅一啲嘅資源去幫助啦。咁但係咧，我哋其實呢個活動除咗係籌募經費咧，亦都希望帶俾其他朋友知道，以呢個院舍係做啲咩咧，都有少少都係個宣傳嘅即係角色喺裏邊。我哋2013年咧7月去營運呢間兒童院啦，咁我哋個活動嘅籌辦咧，其實都係早2個月開始，都係5月開始去知道要做呢個活動。咁就我又膽粗粗啦，到嗰陣時就同即係其中嘅同事一齊就話啊，咁好啦，因為我哋都希望可以揾到一筆錢去支持呢個即係院舍。咁就所以就係最快最快，因為當時其實好多活動已經排咗隊做緊嘅，譬如有助學長征啊，跟住有單車啊，又有挑戰啊，咁其實個人力資源上面咧都做唔到太多，咁所以我哋覺得最快咧就係用聖誕節呢個時間，咁同埋因為聖誕節咧香港嘅家庭都可以放假，咁我哋都希望試下當一個親子活動啦，帶啲小朋友上去睇下咁，咁所以同樂行咧喺第一年上去嘅時候咧都有差唔多6、7個小朋友。即係啲家庭咧，係帶埋上去嘅。 咁嗱，因為咧國內咧，我所知咧，佢哋就冇聖誕節呢個概念嘅。 係啊，冇噶。 係啦，咁我覺得啊，都幾有意義喎。咁一班嗱，我哋香港人啊放假啦，咁啊帶咗啲小朋友上去，亦都 令到啲香港嘅小朋友咧睇到國內嘅呢一班咁嘅小朋友喺一個我哋可以話係逆境入邊點樣去求生啦， 嚇 咁你令到希望令到我哋香港嘅小朋友更加珍惜佢而家有嘅一切啦，嚇咁呢我眼見咧好多小朋友去完呢啲地方咧翻嚟嘅待人接物都唔同咗嘅喎， 係啊， 係嘛？ 我或者 share 其中咧有一個小朋友咧，其實好乖女嘅，佢嗰陣時嗱，我哋本來個活動咧唔希望。即最初的設計就沒想著太小的小朋友去的，因為太小其實可能我們即 第一次去這個活動有些擔心我們應不應付到呢樣，但是呢有個家長呢他的女兒就七歲到，我們那時候想著八歲以上應該比較大一點點樣，他說、哎、我的女兒七歲其實都很想去啊樣，我說、嗯、我們考慮過之後都覺得、啊、即家長可以、照顧到他的，那就一起去咯樣。咁呢個七歲嘅小妹妹咧，其實自己都好乖嘅。咁喺同埋喺嗰個路程，因為我哋要行兩日咧，都差唔多行足咧，佢都係跟住我哋行嘅。 哇！其實我想問，行得多唔多路程？ 大概一日行20公里到。 要行幾多日啊？ 我哋有第一次行咗兩日嘅。 哦，因為我以為咧，你哋呢個活動咧，淨係哦搭飛機，跟住就坐車去到呢間福利院，咁就開始有啲探訪啊，同啲小朋友交流啊，互動嘅活動啦。咁原來中間都需要行㗎。 係啊，嗱，其實咧，我哋個活動咧個形式咧就係會去水廟啦，有探訪，咁會有兩日喺嗰度，就同啲細路仔，即係當地嘅細路仔咧，係院裏邊小朋友一齊玩嘅，同埋做一啲活動啦。我哋唔係全程去玩啦。咁跟住有一日咧，就會去一間苗圃，即係援建嘅學校去做探訪。咁啊，上同啲小朋友上兩個鐘頭課。咁你上課咧，咩課程咧，就係啲參加者自己去諗嘅。 哦， 去佢哋去諗啊，跟住我想帶啲咩知識俾啲小朋友咧咁。舊年咧，我哋有啲參加者咧就教啲小朋友做針孔相機嘅，有啲咧 幾得意喎， 係啊，佢哋好有創意噶。有啲咧就俾咗一啲嘅飲筒佢哋，等佢哋咧就俾一啲膠紙，佢哋要砌一啲嘅任何物體，總之可以企到喺度同最高嘅咁樣，即係考一下啲小朋友嘅創造力啦咁樣。咁啊上晝上完課咧，下晝咧我哋會跟部分嘅小朋友翻屋企。咁啊，最近嗰個就行15分鐘翻到噶啦，最遠嗰個咧係要行9個字先去到嘅。咁、哦、其實就呢個係家訪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步行啦，頭先講啦。咁第一年嘅時候同第二年我哋都行咗兩日。咁都考下啲小朋友腳骨力啦。咁其實點解行咧？咁步行喺個意義在於我哋都想嘗試下原來大陸嘅山區咧，嗰啲人真係咁樣行嘅。 嗯、 你其實有時搭搭下車，咦？點解無啦啦有個人喺度行嘅咧？前後都唔見有屋嘅咁。其實佢就由一個村行去另一個村。咁、 嗯、 佢可能咧就要行2個鐘。咁我哋就想試下大家就啊，原來感受一下啲小朋友翻學啊，或者啲農村人民翻，即係去由一笪地方去一笪地方，佢哋就行噶啦。咁我哋就感受一下呢一個即係體驗啦咁。 嗯，啊，啱啱聽阿 Rita 講咧，這個同樂行咧，其實即係整個活動咧就有三。即係可以咁講啦嚇，三個唔同嘅部分啦，一個咧就係、去探訪呢一個水苗嘅兒童院，咁啊同佢哋作為一個互動啦，亦都可以做一啲關心一下佢哋嘅嘢啦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去另外一啲學校啦，即係雲南另外一啲學校、就係、探一啲小學生啦，咁啊去埋佢哋嘅屋企家訪，可以即係等啲參加者可以睇下，咦佢哋屋企住屋嘅環境係如何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是一個步行嘅活動啦，咁可以感受一下啲小朋友喺山區去點樣翻學嘅路程係有幾遠，亦、都可以咧感受一下佢哋當中為咗翻學而去幾咁努力咁樣嘅。咁喺呢個咁三個範疇入邊，咁呢個整個活動要進行幾多日㗎？ 我哋第一二年咧都係7天嘅，因為頭尾2天其實係最主要都係交通啦，因為我哋其實要先去到。成都，然後由成都先至坐呢個旅遊巴士落去呢、这個即係水庫嘅，咁大概要坐4個鐘車。咁過去兩年都有啲反應啦，因為即係、原來咧1月份翻嚟係考試，啲小朋友就要考試，咁所以我哋今年咧縮短咗一日行程，咁就即係因為我哋嗰啲院舍嘅活動係即係大家同，因為我哋主要都係為個院去做一啲籌款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參加者咧都可以多啲時間仍然喺個院度，咁所以今次仍然 keep 翻有2日喺個院度，咁有一日咧去學校探訪同埋去家訪啦，咁所以咧步行咧我哋今年咧就減少咗一日。 咁啊，純粹一個即係體驗一下行一行喺山區裏邊嗰個情況嘅啫。 但係其實行一日都好夠啦， 係啊， 咁多小朋友係咯、 啊， 因為我睇翻你哋過往嘅相片啦，咁好多小朋友咧都好開心去參與入邊一啲當中嘅活動啊嚇。咁喺嗰個小學嘅探訪入邊咧，你哋進行嘅活動咧，其實當地嘅小朋友係咪覺得好開心、好新奇啊？ 好開心，因為咧，我諗佢哋慣咗嘅教育模式咧，就係即係填鴨式咁樣啦，總之拿住本書就大大聲讀咁樣，或者就係寫字咁樣。咁原來有一班人。點解帶啲咁得意嘅嘢嚟嘅咧？咁可能接下紙啊，就算係即係一年班，佢未必識得咗啲即係比較複雜啲嘅手工咧。我哋就會可能同佢講下，喂，世界嘅唔同地方原來有唔同嘅食物啊，唔同嘅服裝啊，呢啲佢哋覺得好有趣嘅。咁大啲嘅學生佢哋可以處理到嘅，咁咪就係譬如針孔相機啊，做一啲馬賽克嘅手工啊，咁其實佢哋覺得呢個係即係相當之同佢哋唔同啊。咁、其實我哋同啲老師啦、校長都有傾過，咁我哋話啊，都即係傾翻呢個其實活動你哋即係歡唔歡迎啊？你哋覺得你小朋友中唔中意？佢話佢哋好中意，因為咧佢哋第二年知道我哋再去嘅時候咧，佢哋好期待。哇！我有一班香港嘅叔叔姨嚟會同我哋一齊玩啊咁樣，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即係呢個活動我哋係好即係雙方都有益啦，因為我哋其實香港嘅朋友仔其實都冇乜諗啊，原來我可以做小老師嘅噃咁樣，咁所以都幾好玩 㗎。係啦，咁譬如探訪兒童院嗰度啦，咁我而家都即係。大家都知咧，早前咧國內一孩政策嗰度咧都有引起一啲迴響啦。咁因為有機會國內就話想開放呢一樣嘢嘅。咁其實在我立場咧，我都覺得都有啲矛盾。當然我哋中國咁多人口，如果開放咗咧，就可能真係爆棚噶啦。但係咧，點解我會覺得矛盾呢？因為始終中國都係一個比較重男輕女嘅地方啦。好多人呢亦都好似 Rita 之前讲佢哋冇呢一个产检嘅即係做法。咁有生出嚟呢先知係女呢有啲即係小部分我听见亦都我都目击嘅即係我都接触过一啲个案呢就係遺棄咗个女嘅。咁喺水苗儿童院嗰度接收嘅小朋友有冇真係话女仔比较多啲呢 我又唔係好睇到女仔多啲呢個情況。嗱，當然我唔排除咧，有啲人係真係可能即係尤其農村啦，佢哋生產力嘅都係生仔嘅最好啦。咁但係咧，亦都未必係即係淨係遺棄女仔，因為其實喺兒童院裏邊咧，都有好多男仔。咁其實我覺得最主要反而係因為佢哋某部分咧其中一班細路仔咧係喺四川嘅。凉州凉山嘅彝族人啊，凉山咧嗰边咧，即系你都知云南啊、四川省咧部分地方咧，其实同呢个毒品啊都系有啲关联。 哦，即系因为近缅甸啊。 系啦，佢哋吸毒嘅情况都多。咁其中，譬如我哋前年收咗两个小朋友咧，佢嗰个父佢个爸爸咧都系因为吸毒过身嘅。 哦， 咁所以呢啲情況咧，即係其實每唔同嘅都有啦。有啲譬如好似頭先咁，佢生出嚟冇做產檢，個 B B 仔一出世有問題，譬如先心病呢、這個都好嚴重。咁佢冇能力去治理佢，冇能力醫佢，咁佢就唯有放棄佢。咁其實佢可能未必係因為覺得佢係生咗個仔定係女去放棄佢， 佢只不過可能冇個經濟能力去、救呢個小朋友。 明白，係啦，因為我哋有一個其中一個小朋友咧，其實我哋接收佢嘅時候咧，佢係瑞嶺嘅 B B。咁嗰個情況咧就係民政局，就係佢父母咧喺一個旅館嗰度放低咗佢。咁就入住一個旅館啦，咁就同個即係負責人講啊，我哋未攞身份證出嚟，我哋上咗房先啦，擺低個 B B 安置咗去瞓覺，我就攞身份證嚟登記啦。咁點知咧，佢就上咗房之後咧，第二朝咧就唔見咗人啦。咁嗰個即係服務生去敲門嘅時候咧，就聽到個 B B 喊，咁就發現咗個 B B 咧就被遺棄。咁喺佢個身邊咧有封信就寫住話啊，呢、這個小朋友。因為有病，佢哋即係冇呢個能力、經濟能力去醫佢，就希望有心人咧可以即係幫佢哋咧去即係接收呢個小朋友啦。咁我哋嗰陣時個民政即係接住啲小朋友嘅時候咧，就發現佢啲手指啊、嘴唇啊都係紫色嘅，咁就即刻帶去睇醫生，咁就即係檢查咗初步咧，就係佢係有先天性心臟病。咁嗰陣時嘅民政有段時間係即係照顧，暫時照顧咗佢之後咧，曾經帶佢去做過心臟手術嘅。 咁但係就唔係太成功啦。咁所以佢入咗水苗之後呢，我哋喺舊年呢就送咗呢個細路仔就上咗上海嗰度就做一個心臟嘅手術。咁做咗之後呢，佢而家就康復咗嘅。咁其實而家呢，我哋即係所以見到佢好開心㗎，因為嗰陣時見到佢呢成日都紫色嘅嘴唇啦。我兩年前2013年上去嘅時候見到呢啲哥哥姐姐呢係要抱住佢嘅，因為佢唔跑得，一跑呢佢就嚟㗎啦，就可能驚佢心臟病㗎啦。咁但係呢，我今年去探路嘅時候上去見到佢呢，不停喺度唱歌啦，走嚟走去啦，即係 都三歲㗎喇喎。 係啊，而家三歲上緊即係呢個我哋叫幼稚園啦，係啦。咁你會見到個改變呢，其實都幫咗一班即係呢啲可能冇乜人理嘅小朋友。即係話如果我哋唔做呢件事呢，其實呢個小朋友呢可能已經唔會有治療啦，可能真係 已經 唔 喺 度啦。係啦。 咁我相信到而家都係接觸唔到佢嘅親生父母啦。 係呀。 即係其實佢個親生父母都唔知道自己個小朋友可能而家都仲喺世上啦。係呀。咁好似你啱啱講呢個 case 其實都好即係令人好唏噓呀、啊。咁如果我哋一班香港人想參與呢一個活動去幫一班咁嘅小朋友，咁係有咩途徑呢？ 嗱，你可以上我哋苗圈行動個網站啦，咁我哋會有一個同樂行嘅即係 mini site， 咁你可以上面揾到資料啦，同埋可以即係睇到所有行程啦，亦都可以 download 嗰張咧報名表，同即係然後就去 send 翻俾我哋噶。 咁我想問啦，有冇啲咩限制嘅？即係話幾多歲至幾多歲至可以去到啊？等等咁樣 咧。其實咧，我哋盡量都唔想 set 太多限制嘅，因為咧，我哋一個理念就係覺得小朋友咧唔同年紀其實去都可以去體驗唔同嘅小朋友。因為上年咧，其中一個小朋友好好笑啊，佢就係六歲到啦，咁佢去到一個農村嘅屋企，一個家訪。佢就見到人哋，咦？點解個廁所隔離係個豬欄嚟嘅咧？咁佢哋係唔識嘅，咁佢哋就即係都又覺得點解冇水沖廁嘅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即係雖然佢六歲啊，咁但係佢都有體驗。佢喺分享會嘅時候，佢話佢覺得。即係覺得好得意咯，點解呢啲係咁樣嘅咧？咁佢話：我出年要行，我要行多啲添咁樣。即係佢哋都會有小朋友唔同嘅感受啦。咁所以我哋就盡量唔係好 set 個限制。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去到 B B 嘅，咁其實根本佢都唔識得嘅。咁我哋唔係 亦都未感受到啲任何嘢啦。 咁可能家長亦都未必係即係會帶呢啲小朋友咁細個嘅 B B 上去咯。 啊，咁 Rita， 你哋今年咧縮短咗個步行嗰個日程啦。咁你哋會行一日嘅，咁呢一日你哋會行幾多公里啊？咁 你哋都係行翻20公里㗎。 其實二十公里咧，我哋正常人一個鐘應該 行 四公里啦， 冇錯。 咁如果行五個鐘應該都不太難嘢。 其實都係上晝行兩個零鐘，下晝行兩個零鐘咁㗎啫。其實就唔係好難㗎。咁同埋即係如果有啲唔係好慣行路行山路，其實嗱，我哋睇嗰條路㗎啦，就唔係平路多為主嘅。咁所以可能有少少暗。斜啊，咁都系一啲車路，所以咧就唔系我哋好似喺香港行山要行嗰啲 叢林 啊， 手腳並用嗰啲啊， 爛石路咧就唔系嗰啲嚟嘅。咁同埋如果你行得即系覺得攰咧，其實我哋有支援車嘅。 哦，都有支援車嘅。咁即系話我行下我真係好攰啊，或者抽筋啦， 係啊， 又或者撲親啦，咁都會有人去支援我哋嘅。 冇錯。 咁幾好喎、啊！呢、這個活動又咁有意義，咁啲小朋友又可以聖誕多一個去處啦。 係啊，其實我就係希望啲小朋友，即係你都聽到好多時，而家啲小朋友就係、是、啊姐姐就要咩都話姐姐做啦。佢哋翻學咪點對點啦，一係坐爹哋媽咪嘅私家車，一係坐校車咁樣。佢哋從冇可能諗過，原來咧翻學係要行路行兩個鐘或者行一個鐘嘅喎咁樣。其實呢個都係幾好嘅體驗。同埋咧，其實我哋今年去嗰間學校咧，就會比我哋之前去嗰間咧係簡陋啲嘅，因為上嗰次我哋去咧已經探訪咗兩年，咁今年咧我哋嘗試想去試下去探訪第二間學校，咁其中一間咧就因為佢本來嘅校舍咧就因為前年嘅地震餘波咧係。 即係出現裂痕啊，咁所以已經拆咗噶啦。咁而苗圃行動其實係會將會幫佢起學校嘅，咁所以我哋就見到係咁啦。佢哋而家咧就喺呢個板房裏邊上學，咁我哋就希望去探訪呢間學校，咁就睇一睇佢哋個即係學習環境係點樣啦，咁同埋我哋將會幫佢起學校嘅地方會係點樣，咁所以都想親身帶參加者去睇下其實苗圃行動嘅工作係啲乜嘢。 嗯，因為始終雲南啦、四川嗰邊都係地震帶啦。因為我聽到一個傳奇啊，我就冇求證過嘅，都想今日問下 Rita。咁聽講咧，當年地震啦，即係汶川地震，咁有好多地方大家都知冧咗啦等等。咁後來睇翻個記錄咧，好似話苗圃行動所起嘅學校咧。是個破壞率是最低的。 是啊，這個沒錯，因為其實呢苗圃行動的學校呢不是說我們就給夠錢當地政府你自己起啦這樣，其實我們是有義工啦，有工程師呢去不停去即是所謂監察住他那個即是 起學校的進度。咁我哋因為我哋喺即係撥款方面咧，譬如話一間學校，我打個比喻，要起兩層嘅，可能要100萬，咁我哋唔會一次過咧將呢100萬嘅錢咧俾曬當地政府或者個建築商，而係咧先俾部分佢哋起動，跟住咧我哋同佢咧係會有一個即係建築嗰個計劃嘅，去到邊度嘅時候咧就會有監察。咁我哋其實都會有義工同埋工程師上去睇下佢符唔符合呢啲嘅即係我哋嘅要求啦咁。咁所以其實咧喺嗰個建築上邊咧係有個即係所謂保證，因為其實咧我哋啲工程師都計過曬數，佢個抗震能力要去到邊度。咁所以喺上次即係汶川大地震之後，我哋苗圃嘅即係同事都有去做嗰啲統計咧，其實係即係喺上邊咧係冇一間學校咧係即係個即係所謂可以咁講個破壞係比較輕微啊。因為佢嘅抗震能力咧係比較可以即係做得好少少，咁我唔可以肯定話全部冇事啦，因為有啲其實係即係 出年裂痕 啦，咁樣嘅。 因為我翻查嗰啲記錄咧，後來喺舊年雲南昭通都有一個頗大嘅地震啦。咁當時都好不幸咧，有啲小朋友係身亡咗嘅。咁睇翻個記錄就係、是、即係當時嘅新聞或者咩，其實真係一個命運啦，可以咁講，因為佢發生事嘅時候咧係禮拜日，咁啲小朋友就係唔使翻學，翻咗屋企，咁所以咧就出事嘅，咁有啲都話啊，如果當時佢哋係翻緊學嘅，就反而仲安全添，咁其實即係引出個問題咧，我哋即係我自己覺得啦，苗圃行動起嘅學校咧，其實真係可以救到好多小朋友嘅一命咯，係啊，嚇咁都希望苗圃行動繼續呢一個精神啦，亦都希望同樂行今次可以好成功啦，嚇咁咁我哋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 Rita 咧又帶出咗首歌俾我哋喎， 係啦， 仙人掌之花喎。點解你會揀呢首歌咧？ 我好中意呢套戲啊！呢首歌主題曲咧，其實係一部日本劇《同一屋檐下》嘅主題曲嚟嘅。咁我嗰陣時即係覺得《同一屋檐下》咧，你如果有我年紀大嗰啲咧嚇，就會睇過啦。 我都有睇，雖然我細你好多。 咁你會原來成屋裏邊嗰啲兄弟姊妹咧，都唔係同一個父母嘅。其實咁我又一諗起呢件事，就覺得其實水苗啲細路仔都係咁樣，佢哋全部嚟自唔同嘅環境、唔同嘅家庭背景，可能年紀唔同，even連種族都可能同，因為有啲可能異族啊，有啲係即係佢哋老族啊嗰啲唔同嘅人。咁但係佢哋都同一個環境下邊生長，佢哋成長咧一齊咧互相咧係要幫助，互相去即係鼓勵。咁我都希望佢哋喺呢個院舍裏邊咧，可以即係繼續咁樣去得到即係應有嘅可以得到嘅培育啊，可以得到嘅家庭温暖啊，咁樣咯。 咁正如首歌咁啦，其實當大家有愛心去培育一班小朋友或者一個樹苗咧，其實仙人掌都可以開出一啲花出嚟啦。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苗圃行動嘅同樂行啦。咁嚟緊就係聖誕節會去噶啦。 係啦，25號出發。 幾時截止啊？ 我哋30號截止，但係咧你 11月30號。係啊，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咁就算可能真係請唔到假去嘅，或者可以做一啲捐款都 OK 嘅，係咪啊？ 對啦。 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亦都令到一班國內嘅小朋友咧得到更加多嘅幫助啦，帶多啲歡樂俾佢哋啦。咁送上大家嘅就係仙人掌之花。